回望多年，我们无条件的默默付出，希望得到你们无条件的月费支持，请支持 My 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 Radio 2015。 禮拜三是吧，房東？ 禮拜三啊， 禮拜三11點鐘啊，呢、這個屬於 My Radio 啦，熱血大球場入邊超級球會嘅呢個環節咧。咁今日咧喺呢個環節上陣嘅就是一個全新嘅特別節目啦。咁咧就叫做意甲中環 ，OK， 就意甲中環啦。咁大家記住呢個節目名啦。咁可以喺 YouTube 咧度 search 翻啦，咁又可以支持一下我哋嘅。咁嗱，呢、這、一個主呢、這個節目咧就係、是、 全新一個節目啦， 全新全新。咁又嗱，顧名思義就會係講講意甲啦嚇，咁或者係意大利一啲國家隊啊，意大利足球嘅歷史啦嚇。咁喺sorry， 介紹主持人先，咁咧就係、是、小弟 Anthony 啦，同埋房中維嘅。咁嗱，呢一個節目咧就係、是、一個點樣嘅節目咧？就我自己會用譬如意甲啦嚇，或者意大利嘅球迷嘅角度去出發啦。咁但係又係好嘅就讚，壞嘅就彈，都係秉持住一向我哋熱血大球場嘅風格啦。咁去做大約接近一小時嘅特別節目啦，咁啊暫時咧都仲係一個月到一次， 係或者就係有別於以往，我哋可能好多時都係做一啲球賽分析啊，或者聯賽榜啊，同大家前瞻下，或者賽後馬後炮分析下啲形勢咧。我哋呢個節目意甲中環就真係同大家中環亞平寧半島上面任何一個角落，同大家睇一睇，譬如有一啲平時以往球迷可能少留意到一啲嘅管理上面啦，各大球會譬如喺商業上面嘅發展啊，又或者以往一啲我哋會從翻嗰個 UEFA 歐洲足協嗰個叫做系數排名啦，去留意翻近年意甲嗰個形勢，同埋意甲喺歐洲而家各大所有聯賽裏面處於一個咩位置咧？咁啊都會同大家探討一下啦。 冇錯啦，咁所以咧今一集其實嗱講開意大利波，真係好多好多題目係想分享嘅。嗱，今日咧就揀咗一個題目，其實近排都我覺得係炒得幾熱鬧嘅。咁就係、是、何時或者係如何重返三大聯賽咧？咁就係講緊係意甲啦。咁其實就嗱，呢個三大聯賽咧就係講緊我哋用住呢個歐洲足協嗰個用歐聯系數計出嚟嘅一個分數先啦。咁就係嗱，而家歐洲足協咧計嗰個方法，即係幫個聯賽評分咧，就係用佢哋嘅歐戰啦，咁啊即係呢個歐聯同埋歐霸嘅成績咧，咁啊結合出一個分數，咁咧就會有一個排名嘅啦。咁嗱，其實有啲球迷都覺得呢個唔公道嘅，係嘛？咁你其實老實講，你用歐聯或者歐霸嘅一啲成績去抽嘅話，其實你只是比較緊每個聯賽的頭六或者頭七啫嘛，係咪？我成日都話，老實講，我覺得帕爾馬可以抽人搬嚟嘅。講堅係咪？嗱，你咁樣抽法，大家攞歐戰，咁你一定係頭六或者頭七先有機會睇歐戰啦，或者有啲譬如法甲啊、俄超啊等等嗰個名額，或者葡超更加少添，係嘛？咁其實只係大家前列鬥前列啫，幾時嚟過係咪中游鬥中游咧？可能意甲嘅護級，譬如卡里亞里、帕爾馬嗰啲係抽得贏你李斯特城嗰啲嘛。咁所以咧究竟啊點即係好聯賽啊，房中？ 嗱，讲翻嗰个好联赛之前咧，有一点我都，其实就即系足球球坛上，我成日都讲一样嘢，就系有来有往嘅。可能早20几30年前，会系见到 德甲的聯賽獨大，即是在歐洲球壇上面很多德來自德國的球隊都有好成績， 是60年代的時 候，即是舉個例子，咁跟住可能到再十幾年前的輪到西班牙，再過了若干年後又輪到英格蘭、西班牙，其實是輪住輪住嚟，咁所以國際足協唔係國際足協啊，歐洲足協 啊，國際足協你講開係大鑊啦， 國際足協唔係因為今日就好多 新有啲大茶飯， 喂呢個就遲啲可能星期五大家節目上就會見到我哋分析，咁啊講翻國際歐洲足協啊，歐洲足協其實佢喺系数排名方面都有嗰个转变啦，即系2008-2009嗰阵时，佢亦都将话计翻堆上五年嘅成绩，概括地咁样去计做一个分数。 冇错，所以我哋今日个题目系何时重返三大联赛？三大联赛咧，我哋今日姑且就用住呢个 UEFA 咧，即系欧洲足协咧嗰一个计法先。所以我哋睇一睇第一张相，咁嗱，而家画面咧show出嚟就系、是，呢、這个暂时系其实系。都是 today 啦，咁就係今日今時今日啦，歐洲足協比各大聯賽嘅一個排名啦，咁你見到第一位就係西班牙啦，爆分啦，99分啦，咁仲有英格蘭就即係英超啦，第二位啦，德甲就第三，咁我哋呢二甲啦就係第四位嘅，咁之後數落去葡超啦，咁法甲啦，其實葡超有啲球迷講法就話遲早過二甲，咁其實你睇返呢都我哋仲有成九分啦，我哋同上面爭九分，嗱，同下邊亦都係爭九分， 高不成低不就咁樣 啊！真係嗱，同埋都唔係好影響，就算其實喺呢個歐洲都叫分配歐戰個名額嗰度咧，第四同第五咧個分別咧其實不大嘅，係唯獨是我哋第三同第四就分別就大啦，就是、一個嘅歐聯位， 一個歐聯席位啊！ 真係哇，你都唔好話係少嘢，咁所以嗱，依家就我哋叫做第四啦嚇，咁系啦，其实好嘅联赛，嗱有啲球迷个讲法就话，譬如有一年应该系前一届嘅欧联啦，譬如拜仁对住多蒙特啦，佢哋咁德甲就称霸天下咁样，咁嗱老实讲啦，你入到决赛，好嘅就拜仁啫，好嘅就多蒙特啫吓，咁系咪代表你其他又好呢？ 唔一定啊，好似头先讲话你都话帕尔马创立人搬嚟， 我特有信心嘅。OK， 咁嗱，譬如今届嘅祖云达斯，即系作为我哋意甲嘅代表，吓杀到入决赛对住呢个近十年即系叱咤风云嘅巴塞。OK， 咁意甲有球队入到欧联决赛，系咪又代表意甲今年真系死过翻山 咧？嗱，我谂呢一方面就真系从翻个基础上面睇，譬如你点样定义一个好嘅联赛，其实。我覺得有兩個角度啦，你第一就係從一個商業角度去睇，第二就係從成績角度去睇。你商業角度，其實一間球會嘅營運方針啊，譬如佢有冇遠大目標啦，佢喺一個健康穩定嘅發展啦。咁譬如講緊意甲啦，你大家都知道祖雲達斯就係全意甲暫時唯一一個擁有一個全權擁有嘅自家球場。點解祖雲達斯？近年會係咁成功呢？喺聯賽稱霸啦，四連霸啦，咁加埋今年嚟到歐聯亦都卒之叫做都時隔咗好多年啦，十幾年啦，再次打入翻呢個歐聯嘅決賽，其實好大程度係建基於佢哋喺自己球會本身嗰個架構啦，佢嗰個部門啦運作模式，因為佢哋自從早幾年攞到嗰、那個即係自己攞到有自己能夠擁有自己嘅 祖雲達斯球場， 係啦。咁佢哋就自然能夠喺商業贊助方面有自己嘅收入啊，譬如一啲講緊雖然而家暫時仲未係轉咗嗰個球場冠名權啦，但係球場冠名權亦都係一間球會你去利用作為一個商業化商業模式嘅一個收入之一啦。咁另外仲有就係譬如你球場嘅使用率啦，咁即係講緊舉個例，英格蘭嘅温布萊球場，好多時大家都會見到。即係我自己都親身經歷過嘅，去過睇温布萊就去過温布萊就唔係睇足球比賽，係睇場拳擊比賽嘅。咁、譬如你就有啲歌星啦，去温布萊開演唱會啦。咁同樣地喺祖雲達斯球場，亦都曾經舉辦過一啲歐洲賽事嘅決賽。咁就係喺呢一啲咁嘅細節上面，你點樣可以發掘到、開發到你自己嘅商業嗰個發展咧？咁然後進而你就有能力、有資金。 去收購而家世界球壇嘅一線巨星，最近祖雲達斯都簽咗大巴拿啦，呢、這個 大巴拿呢個嗱，阿維馮總剛先提到就係一個球會如何去營運啊，點樣去管理啊，個架構係如何咧？的而且確，祖雲達斯其實都老實講係而家意甲其餘19支球隊，我大膽講啦，都係模仿，即係你係應該模仿佢咁樣營運嘅。咁你話錢嗰度冇辦法啦，即係你 AC 啊、帕爾馬等等，其實都揾緊老細啦。咁呢啲好，我哋陣間喺容後再談啊。咁呢個話題啦，講到明何時重返嗱，我哋畫面可以翻翻嚟先啦。咁啊，何時重返三大聯賽 ？OK， 話到明重返，咁啊當然曾經我哋都喺上面啦。咁啊嗱，依家最風光最風光嘅時候，曾經大家叫佢迷你世界盃啦， 或者小世界盃啦。 啊，前列就～戰國七雄啦、啊、二甲七姊妹等等，哇真係一時多少豪傑係咪二甲。OK， 你我哋數歐聯90年代嘅時候曾經包括改制前後嘅歐聯啦、啊、 歐洲杯賽冠軍杯啦。 係其實嗰陣時 AC 已經衛冕咗啦，即係個改制前啦，即係89-90年咁樣。OK， 咁我哋數返90年代嗰十年有八屆呢係有二甲球會份嘅決賽。Okay. 好誇張啊！嗰、那個數字係講緊92至93年，到到94至95嘅球季 ，AC 米蘭係連續三屆能夠入到決賽，然之後再到往後95至96，到到97至98，又輪到祖雲達斯係連續三屆入決賽。咁當然啦，入到決賽有勝有負啦。咁但係都足以證明見到連續6-7年。意大利嘅球隊係能夠殺入呢個歐洲最頂級賽事嘅杯賽決賽。 哇！嗰陣時嗱，其實歐聯就92年之後就打後就改制啦。咁食個水味，森多利亞嗰陣時儲落嗱，文仙尼啦，仲有傳奇前鋒維埃利 啦，呢幾個帕魯加嗰啲啦。 喂，嗰年入到去即係對住巴塞斯都係輸加時嗰陣時，人哋 敗。 盧特納啦，咁仲有史代之 哥，朗奴高文 啊，朗奴高文就入嘅，就係奠定性嗰個球員。好嘅，仲有而家真係名帥叫哥迪奧拿啦，咁嗰班球員對住文斯尼拍住維埃利嘅森多利亞，森多利亞都係加時先緊緊輸嚇。當時呢、這個保斯哥夫啦嚇，呢、這個前南斯拉夫嘅名帥，其實上年都離開咗我哋啦。咁係啦，咁嗰陣時就帶領森多利亞入到去呢個歐洲球壇嘅一個叫做最頂級最頂級嘅舞台啦。咁之後去到93至95年，連續三屆，正如阿維頭先所講 ，AC 米蘭都係連續三屆，雖然佢哋係衛冕唔到啊。OK， 中間係輸，跟住贏，跟住輸，即係93係輸嘅，咁啊94係贏，咁啊95日又輸翻啦。咁嗰三屆都係卡比魯帶領嘅。其實講緊卡比魯，老實講，今集我哋就講何時重返三大聯賽。其實揾集我哋真係好，我好想講下 講下 意大利嘅名帥啊。 喂，好喎、啊， 係真的 OK 嗱，呢個93年輸俾馬賽 ，OK 94年大勝翻巴塞一次 ，OK 去到95年輸翻俾雲高意大利嘅亞即士一球 ，OK 咁啊三屆嗰陣時 AC 真係應該93年嗰陣時係三劍俠嘅水尾 ，OK 之後就雲巴士頓啊、列卡特，咁啊仲有意大利嘅一代名將啦嚇巴里斯啦，咁啊泰索迪啊、哥斯達古達等等啦，咁去到94-95年就加入咗迪西利啊、波班啊一大班嘅名將，真係 維亞嗰扎啦。 哇！你而家數翻94日咪維亞 ，OK？ 去到而家之後 AC 連續三屆之後啦，咁去到呢個96年。就輪到祖雲達斯 啦， 連續三屆殺到入去呢個歐聯嘅決賽，帶領祖雲達斯呢個王朝就納比。OK， 納比96年嗰陣時又係對住亞即士。OK， 嗰陣時就叫我有啲好彩啊，12碼贏啦。咁97年就輸俾多蒙特嘅， 係 啦。咁大家有印象啦，今屆我哋即係祖雲達斯啦，再話多蒙特，佢哋都砌過97字樣嘅。OK， 好過癮㗎呢啲。 咁啊啦 ，OK 嗱，咁98就冇辦法輸俾皇馬啦。咁祖雲達斯嗰陣時都又係數出嚟都冇得輸嘅。而家佢哋嘅意大利領隊甘地啦，咁亦再加入埋維埃利啊、迪比亞路嗰陣時叫做站路頭角啦、迪金斯啦， 比索圖依家呢個好似係祖雲嘅高層嚟嘅，但係有單唔係咁開心嘅新聞，就是、之前好似曾經有個自殺，有個自殺傾向，咁但係而家都健在嘅。OK， 咁同埋後防嘅費拉拿啦，咁呢一班又係九十年代真係喺祖雲達斯啊、意甲同埋歐聯叱咤風雲，仲有龍門佩雷斯，真係一個非常出色嘅門將啦、啊，真係啊。OK， 咁呢個祖雲達斯啦，連續三屆啊，即係而家有啲懷念喎，如果。即係佢哋有機會再理多一次，哇 ！OK， 即係所以話就係正正就係呢幾年嘅喺歐洲賽優異成績，令到意甲話開始建立咗佢自己嗰個名聲啦。咁令到好多叫做話相繼球星級嘅人馬，亦都相繼嚟到意大利呢個國家。加盟到各大豪门球队，咁啊增加咗意甲嗰个吸引力啊，譬如啲商业赞助其他各方面条件，咁啊令到意甲呢个联赛真系开始叫做稳占话，即系长期我平时讲话欧洲四大联赛，其实好多时一数数落去二英西咁样啦。 我谂你真系最多人睇嗰阵时就会系呢个时间、即系九十年代尾，应该仲系嗱开名咧，即系有线电视仲做紧做嗰阵时仲播紧意甲，系咪嚟到？我哋叫做第四聯賽，早兩年仲話係香港冇電視台，唔好理免費定收費啦，冇播嘅啊。OK， 咁即係想睇翻都都要啊，從第二啲比較 smart 啲嘅途徑先可以睇到意甲啊。咁呢度去到九八年，祖雲達斯攞咗屆亞軍之後，其實都好幾年，其實係冇意甲球隊係殺過入去歐聯嘅決賽嘅。咁係去到03，即係有一個決賽嘅內控啊。嗰陣時我。 意甲內控啊， 跟住係本港台啊，係咪本港台？ 哇，真係唔記得，太耐我。 係嗰陣時就係丁偉傑嘅，咁就啊寶方，特別嗰陣時即係寶方上一次入歐聯決賽就呢次啦，而家就今次啦，咁就 AC 對住祖雲達斯嗰屆真係。你話悶又得，你話真係張力好夠又得，咁結果最後鬥到12碼。 係啦，咁大家都好記得，譬如話邊啲球員射身啦，嗰扎舒夫真高嗰啲。 舒夫真高係咪？舒夫真高係射電定勝局入嗰個？ 唔係， 你講嘅另外一屆嚟咗，係 下邊嗰屆，我都記錯啦。即係總之就已經去到係12碼階段。 其實嗰場你記得錯，即係證明有好多屆。 咁唔係，即係證明嗰場比賽02至03嗰場決賽咧，其實係。我又唔想講下門戰啦，可能喺戰術上好多計算又好多計謀嘅，咁啊卒之搞到其實嗰場決賽，我好老實坦白講，真係味道就唔係好濃郁噶啦。咁啊卒之要去到射12碼先決定到嗰屆嘅歐聯冠軍誰屬。咁然後其實開始俾人感覺意甲有些少係積弱噶。然後卒之就去到之後，我哋再講嗰屆06至07嗰屆歐聯啦 嚇。係啦，我依家即刻 check 翻，舒夫登高就係射電定勝局入嗰球。我其實我好有畫面嘅呢個位，我記得舒夫登高擺低個波嗰陣時，跟住褪後幾步助跑啦。嗰陣時嗰、那個近鏡咧，個 shot 懟埋舒夫登高個頭嗰度，哇！佢嗰隻眼咧～ 有火光啊！ 哇，系想殺 Q 个宝方嘅， 但系你我就系记咗佢四五年后嗰下冇 对住 冇神冇系冇神冇气一射，结果俾阿杜迪哈系嘛？ 系 杜迪哈搏出咗啦！ 哇，嗰届真系萧登哥嗰个眼神啊！讲紧就系03年决赛射宝方嗰一转啦。咁嗰阵时仲有尼斯达喺阵中啦，沙珍奴啊，斯多夫唔入噶，我记得佢射第二。咁啊，仲有左脚嘅后防卡拉迪斯啦。祖云达斯当其时阵容其实。就查斯古特啦，呢、這個即係超級多產嘅法國嘅射手啦，仲有蒙迪魯啦、中堅啦， 係 啊，咁迪比亞路嗰陣時係如日方中啦，咁啊0-0嘅歐聯決賽，真係硬係有位俾人抽一抽嘅。OK， 咁啊呢度其實嗱，歐聯就九十年代就去到2000年嘅初段都仲係意甲嘅天下啦。我哋成日都話嗱，頭先我哋舉個例子就係、是，譬如拜仁對多蒙特啦，甚至皇馬對馬體會都唔等於係整個聯賽嘅好噶，係嘛？你有冇睇埋次一級咧？即係睇埋歐霸咧？係嘛？有冇睇埋當其時歐霸前身係即係足協杯啦？歐洲足協杯其實歐洲足協杯同樣話，我話俾你聽，九十年代一樣係意大利足球嘅天下，去到嗰陣時候，我數一數翻先，應該係嗰十年啦，同樣係九十年代嗰十年啊。就有13個人次啊！即係我哋計人次嘅，有13隊入過，即係呢個歐洲足協杯，即係歐聯叫做落一級嘅賽事啦。咁入到殺到入決賽， 嗱十年嘅決賽，即係有 即係數到 有二十個位啦， 係啦，即係數到話最深刻，其實都會講緊國際米蘭啦、帕爾馬，其實相對 帕爾馬係 係啦，都攞過啦。 我哋數翻九零年，其實即係連續兩屆係我哋內控嘅，祖雲對費倫啦，嗰陣時鄧加啊、巴治奧佢哋啦，咁啊仲有之後數落一年國米對羅馬咁樣嗱，嗰陣時歐洲足協杯仲係兩回合嘅決賽啦，而家兩回合嘅決賽冇曬啦，最遲我哋意大利杯決賽。以前早幾年都仲係兩回合，而家都叫做 改做一回合， 係一回合。咁92年就拖連奴啊，都叫入到去都入到決賽，僅僅輸俾又係雲高意大利嘅亞積斯啦，即係拖連奴啦。咁啊，仲有93年就祖雲啦，祖雲叫大炒多蒙特啦。咁啊，94就國米嗱，去到95就帕爾馬。其實我即係想講嗰樣嘢就係，譬如92嘅拖連奴啦，95嘅帕爾馬，其實就係一個聯賽。我大膽咁講就係一個比較強嘅證明啊！即係你一啲第五啊、第六啊，或者喺呢個聯賽其實冇乜機會係爭到冠。 即係講緊唔係爭冠嗰陣，係講緊第二集團啦。 嗯， 有羅切斯中上游分子，挑戰歐洲賽席位嘅嗰扎球隊啦。即係譬如你攞翻近呢一兩年嘅意甲，就係講緊嗰扎，譬如話費倫天拿啦，拿波尼啦、烏迪尼斯嗰扎啦、熱那亞咁樣嗰啲啦，就係挑戰到能夠有能力可以喺呢個歐洲足協杯度蟬聯冠軍。 係，咁你話英超嗰陣時都有對歐，係咪富咸話入到歐？欧霸嘅决赛咁一队啦，咁喂，即系呢个阿维用得好，第二集团能够冲到去即系欧洲顶级舞台，即系如果你话今时今日就系譬如西甲嘅西维尔啦，佢系西甲根本你话冠军一赔，我谂一亿都有人受啊，系嘛？即系大佬，冇根本佢喺个联赛度冇可能攞到冠军，但系佢冲到欧洲赛场系嘛？可以譬如拖连 扫晒嘅咁 啊，拖连奴啊，嗰阵时帕尔马真系。呢屆嘅帕爾馬都未去到真係最大家最津津樂道嗰屆，即係之後96就叫做歐嗰陣時歐洲都要搬未冇我哋嘅球隊啦，咁啊97國米就對04嗰陣時學神大大嘅國米啦，有佐卡夫啊、森姆蘭奴已經有新尼迪㗎啦，97年就98就開始轉一回合過嘅歐洲足協杯咧，同樣係內控啦，拉數就輸俾國際，咁嗰陣時大哨啦，朗拿度啦，就後防嘅韋斯啦，嗰陣時大家都好有印象啦，斯蒙尼啦，而家做咗領隊啦，咁啊99年嘅帕爾馬真係啊，我呢排準備意甲節目揾翻嗰張相咧，嗱寶方啦， 杜林啦，咁啊簡拿華路嗰啲啦，係嘛？ 華朗、基斯普而家開始教波啦，咁啊仲有基艾沙呢啲真係啊！ 即系粒粒皆星喎，真系。 講緊帕爾馬真係都唔係一啲衝得好前嘅球隊啦，即係哇！即係嗰陣時咧睇到係真係十分有味嘅。咁 OK， 90年代同大家好快咁樣 shift 轉完歐聯、歐霸或者即係之前嘅歐洲足協杯，同樣係我哋嘅天下呢、這個十分風光嘅年代就係、是終結。究竟啊？幾時終結啊？喂， 哇！呢個其實都冇一個特別嘅 timeline 喺度，特別嘅時間喺度，就係總之嗰個趨勢，你係慢慢醖釀出嚟嘅。突然間你見到，咦？一兩屆咁樣頹咗一期，然後開始慢慢意甲呢個聯賽嘅積弱，然後發現產生咗好多問題，包括管理上、球場內外都有好大嘅呢啲，譬如講緊球場外就一啲開始有啲暴力問題啦、歧視問題啦，跟住管理上面，譬如財政管理不善嘅問題啦，越嚟越多球會係破產啊，因為一啲某啲原因被扣分啊、降班啊、判呢樣罰嗰樣咁樣啦，然後當然就爆咗呢個電話門事件啦。 我自己覺得電話門事件從個實際上或者個意義上，意義當然啦。如果大家覺得眼前嘅足球係假嘅話，咁其實冇嘢食，冇嘢係真係咁開心嘅啫。老實講 ，OK， 咁OK， 咁佢嗰陣時就係電話門事件係世界盃前啦，就涉嫌一啲操控球證嘅人選啦。咁end up 埋單，其實係我覺得嗱，一開頭係真係重罰嘅，咁之後慢慢修飾啊、調整啊咁樣樣。OK， 咁 當屆06至07祖雲達斯都是要直接降落越早去比賽的。咁AC 米蘭啦，包括仲有拉素啦，費倫天拿啦，咁都是需要去扣分嘅。咁其實呢度呢，我哋頭先講緊，我哋一開始 show 嗰張相出嚟啦，就係、是、歐聯，即係歐洲足協俾個聯賽評分啦，就係、是、透過歐聯同埋呢個歐霸去評分。咁嗰陣時祖雲落咗越早 ，OK， 咁就扣嗰啲分數咁樣球隊。你睇翻06、07年我哋歐戰歐洲足協杯嗰陣時，應該係未改嘅。巴勒莫出戰嘅球隊啊，巴勒莫、安波里、OK、森多利亞，全部第一圈鋒。歐聯賽 ，OK， 其實攞到嘅分數好似 0.5 分，好似有出席，有出席，唔係participate 啦，即係佢英文咧，即係有參與first one 嗰個 quad out 嗰個就係、是、好似歐霸係 0.5 分嘅，咁 OK， 咁分就得咁多啦。 但係嗰個原因其實就係因為即係嗰個資格，即係褪下有一個，褪下有一個，結果係巴拿莫、安波里呢啲出戰啦。 安波利嗰時好似係攞咗個第七位 ，OK， 咁啊森多利亞呢啲去到第一聯，好似輸俾什麼蘇黎世啊，一啲即係好比好次聯賽嘅球隊嚟嘅 ，OK， 咁呢度其一啦，即係一啲比較弱嘅球隊去食咗，即係嗰屆因為呢個因緣際會嘅機會之下攞咗個歐戰資格而出到去，其實個能力咧又不及嘅 ，OK， 咁仲有就係最直接就祖雲達斯啦，佢落咗越早，當然仲有嗰陣時迪比亞。路啊，保方等等是肯同球队同甘共苦的，所以你见到他们的 CV 004就是一个二月的冠军 ，OK， 不紧要，但是亦都有主力是想走的，即系譬如 伊巴伊莫维， 嗰阵时仲有韦拉啊，系咪杜林森保达？森保达去埋巴塞啦，咁啊大拣攞完世界足球先生，食住个西去埋皇马 ，OK， 咁OK 走咗，仲有杜林啊，嗰阵时梅毒啊等等啊，咁這個班底踢越早沒問題的 ，OK， 但是升到翻上嚟甲組，雖然都仲係前列，但係嗰陣時開始06啊、07、08、09，祖雲達斯就算有歐賽都好啦，其實係冇一揮嘅出到去，因為你一個咁嘅班底，你走咗大半隊骨幹咧，你係要啲時間係去重整啊。 因為青年軍提升到上嚟嘅時候，青年軍你好難期望佢哋嘅實力能夠同啲大哥大嘅前輩可以相提並論啦。然後你慢慢磨合一隊波嘅時候，咁你當然變相你賠上嘅就係你嘅成績啦。其實講翻呢個當初個判罰啦，即係講緊祖雲達斯判罰落去二月嗰陣時候，其實都一度惹起咗好多嘅爭論，譬如嗰個叫做判罰嘅制度，去到上訴之後，講緊祖雲達斯係講扣好多分， 三十， 係啦， 落咗月早再扣三十嗰陣， 係啦。但係去到最後，其實落到月早變咗只係扣九分嘅，如果我冇記錯嘅話， 好似減咗兩次嘅，初頭話由三十變17定13，跟住再減到9係。 咁跟住其實減咁多分，即係上訴得值。減少啲分嘅，唔知中華大師一隊，仲有費倫天拿啦咁樣，即係講緊呢個判罰制度，其實點解可以咁輕易咁兒戲上訴幾次之後得直咗啦，咁又一路減落去咧？咁如果當初祖雲達斯真係扣30分嘅時候，可能嗰一季唔能夠即時升返上嚟而家。 冇第二嘅拿波里嗰啲，其實都係爭幾分嘅，佢扣完分扣一個九分，即係問水。OK， 咁係啦，嗱老實講啦，佢可能第一季扣完30分，即係我同亞維所講，有啲嘢應該揸得緊啲。OK， 但係嗱，如果你從一個即係為意甲着想嘅角度，喂，祖雲達斯。嗱嗱谂啊！喂，因为嗱，呢个时候其实我哋有张相可以睇一睇嘅，就系呢一张相 ，OK， 咁等阿show咗出嚟先啦。咁就系、是、呢、這个应该系一一年尾嘅时候咧，咁就会 show 到嗱，因为嗱，我哋頭先提及過呢個歐聯系數啦，佢嘅計算方法咧，其實我哋簡簡單單咁講咧，就係計近五年嘅歐戰成績啦。咁頭先講過啦，即係參與外圍賽嘅球隊會0.5啊、1分啊咁樣。咁參加到小組賽，即係最後32強啦。咁咧參加到咧，其實就會有4分嘅。咁你喺小組賽入面每贏一場波咧，就會加2分，即係喺呢個歐聯系數入面，咁和波就會有1分嘅。如果你全部輸曬都唔緊要，佢會俾2分你嘅。OK， 咁呢個就係、是、去到淘汰賽，譬如 16强8强你每进一级呢就会额外再加分嘅。咁、那个玩法就係咁样啦，简单咁讲。咁你所以睇返头先我讲嘅譬如安波里亚巴勒莫呢啲去睇意甲出战啦，咁仲有祖云达斯缺席咗嘅欧战啦，或者就算有出席都好需要时间去重整旗鼓啊咁样啦。咁所以你睇到由电话门事件打后即是07啦至到11年呢五个球季入面 ,ok, 虽然大家睇到07年我哋个分呢仲係高过德甲嘅，即係11对9咁样，咁食住嗰陣时即係 AC 叫赢返利物浦一次啦，覆卓成功2-1啦，咁但係你睇返打后嗰四届 ,ok, 我唔紧要计埋你我哋0607 hit 住仲係嗰一届仲係赢德甲两分啦，08至到11嗰四届OK， 捞埋07，即系五年内我哋蚀咗9分， 季季都比下去。 系啦，咁呢个其实都系几关键嘅。07至08就输3分啦，08至09输1分。OK， 10年去到摩连奴嗰阵时揸住对国际米兰赢埋你拜仁，喺决赛赢你拜仁。OK， 你都仲系要蚀3分俾人。OK， 咁去到10-11更加系15-11啦，咁係啦，呢個佢喺個分數，所以大家睇到呢一年呢就係11年完咗德甲，就係正式超前意甲嘅， 亦都 係 正式攞多一個歐聯席位嘅年份啦。 係啊，所以其實真係老實講呢度係好鬼慘嘅，因為點解三轉四啦，我哋喺由三跌入第四係蝕咗俾人啦，咁呢度可以咁講啦，但係我成日覺得呢由四上三呢係困難。因為你少了一隊波去參與，你就少了一個機會去攞分嘛。 係係。 咁所以我成日覺得由四轉三，咁梗係德甲好嘢啦，即係德甲係喺嗰個時間成個聯賽都一個進步啦，不論各方面啦，其實都值得意大利學習嘅。嗱，老實講，又拆開少少。嗱，意大利其中一個差嘅原因，或者上班原因，我覺得咧係好乸驕傲。即係佢哋係喺佢哋啲死人性格嗱，意大利老容許啦，即係我講笑咁講啦。即係佢哋嗰啲性格咧，永遠就係意大利嘅足球。意大利足球喺34至38年已經即係喺世界盃嗰度叫做贏咗兩屆。 係啊， 已經即係你感覺到嗰種嘢咧，係唔係好肯去即係人哋好去參透人哋啊？仲停留緊喺自己好嗰啲，即係 停留喺自己世界有啲井底之蛙咁樣係嘛？ 少少即係好似仲係嗰陣時我哋話中國係自比係天朝上國呀咁樣嗰啲咁嘅 terms， 即係意甲或者意大利人佢俾我嗰個諗法即係嗰個觀感呢就係、是、有呢一種好似彷彿就睇唔到別人嘅好處或者冇一個謙虛之心去學習啦，咁呢、這個好似有啲差得遠。OK， 唔緊要。咁其實一打後11啦、12啦、13啦嚇，咁我哋翻去第一張相啊，出邊嘅同事唔該。咁其實都係幾灰暗，即係對於意甲喺個歐戰成績嚟講，頗為之灰暗嘅一個時期嚟嘅啦。11年啦嚇，即係 AC 作為意甲喺歐聯十六強嘅獨苗啦，我哋叫做輸俾英超，我哋頭先叫做第二集團嘅熱刺，兩回合仲要主場輸一球俾熱刺 ，OK 被淘汰。咁第二條戰線歐霸。32强得一队叫拿波里 ,ok, 其余嗰啲又系我哋所讲森多啊巴纳莫祖云喺小组赛已经被淘汰啦，祖云唔好彩嗰届抽到叫曼城，唔紧要 ,ok, 祖云嗰阵时系属于一个重整旗鼓嘅阶段， 啱啱做过欧洲赛一次 系啦，咁嗰阵时所以都系打住个欧霸，咁12年欧联16强嗰阵时都叫做好返啲有三支嘅意甲球队啦，咁国米系输俾马赛啦作客入球，咁拿波里就输俾车仔，嗰届其实拿波里首循环已经即系首回合已经系 hit 住3-1， 最后咪输咗客球， 输咗球，咁车仔嗰届咁人哋系冠军嚟嘅 ，OK 好波嘅，咁仲有 AC 就嗰阵时淘汰亚技嘅，咁首回合已经系遥遥领先 ，OK， 咁八强输俾老对手巴塞 ，OK， 咁12年都紧叫做好啲啦吓，去到13年欧联八强祖云直接系输俾拜仁添啦，咁嗰届决赛就系头先提过德甲嘅天下，咁所以呢几年一一一 1213其實又係你睇德甲個分數15、15、17，我哋11、11、14，咁係咯呢度，所以啊都穩穩定定。雖然我哋今年嗱，其實你睇到1415年就係今年，其實已經計咗祖雲入決賽嗰分， 係啊係， 都仲係79-70。 所以頭先我自己都好細心一路聽阿安爺喺度講解翻。對上呢五六年，即係入到話歐戰嘅一啲意大利球隊，大家聽落會發覺，哇！成日都係一隊兩隊，一隊兩隊，又好早就已經係走咗啦，32強啊，數學即係嗰間啦，歐霸嗰方面啦，咩歐聯又好早就已經係下馬，變咗人哋其他各大聯賽，譬如德國、英格蘭嗰啲，講緊話即係強硬講緊英格蘭係有一年係四強入面有三隊啦，係咪？ 是 四強入面有三隊，或者西班牙四強亦都有兩三隊咁樣啦。近年即西班牙都比較多，即係個幾大豪門球隊都紛紛能夠喺呢個歐聯有好嘅成績。 我哋都有03啦。 咁變咗就係、是、數量上面，我哋意大利嘅球隊好明顯就已經係比下去。咁變相呢、這個見到歐戰而家仲係嗰個即係去到目前為止，截至目前為止仍然係爭德國德甲嘅9分咧。是你可以话是好合理。咁 你 一路睇返嗰个趋势，一年系唔够，只能咁讲。要持续持之以恒，连续多两三年呢，咁就会见到嗰个希望啦。 冇错啦，嗱我哋当数学题咁计啦，即系撇除所有嘢，10至11年呢、這个咁德甲赢我哋。贏我哋叫做四分啦，咁啊1至12都係贏我哋4分，咁啊1、2至13又贏我哋3分，咁啊13至14我當佢打個和，咁14至15我哋贏翻佢4分，其實你咁計頂曬籠，譬如我哋3、4名之爭啦，咁樣計啦，其實每一年你追極有個譜就係4分，最盡到俾你追4分 ，OK， 而家79佢哋79啦，我哋70啦，咁啊爭9分。我哋呢一年已經計咗，我哋追咗4分喎。咁所以啊，我哋唔好咁大咬啊。我哋假設，我哋用最樂觀最理想嘅一個諗法，每一年我哋追3分。 係 OK， 何時重返三大聯賽？ 都講緊係要3、4年啦。 3、4年 OK， 咁啊，真係3、4年嘅時間得。是咪真係阿多蒙特又入翻歐霸啦？即係最尾俾佢飆到尾會，唔緊要，我好波嚟嘅。但係我哋意甲真係喺歐聯嗰個賽場，除咗祖雲達斯，依家叫做漸入佳境啦。即係上年啲人就話，因為一場嘅大風雪又延期，結果俾加塔沙雷當時就倒巴坐陣喺小組賽，叫做咁樣臨尾啊補賽搞掂。咁啊 OK， 唔好賴啦。今年真係確確實實淘汰過淘汰埋皇馬啦，咁淘汰埋多蒙特啦，叫做贏過西甲贏過德甲嘅對手 ，OK 入到決賽，咁真係 OK 嘅。咁但係能唔能夠持之以恆咧？咁祖雲達斯。老實講，我就唔係好擔心嘅。OK， 咁即係呢個我哋嘅展望啦。咁但係喺呢一 part， 我都想同阿維討論多少少、就是，就係意甲去到我哋頭先嗰條線就係、是大約喺05或者06啦，即係電話門事件前後啦。咁我哋畫面翻嚟先，咁就係嗰一個位嚇。咁、你唔好理各種嘅原因，意甲就開始衰落。我就係想講多阿維分享多少少、就是， 就係即係嗰衰落嗰個原因。 冇錯，冇錯。 頭先大家睇到圖畫就好多數字上嘅計算啦，條數計就係咁計啦。咁但係實質嘅概念理論係咪真係咁容易計呢？意大利積弱嗰個毛病存在喺邊呢？其實我可以話俾你知係好多毛病。 好多，冇錯。 首先第一樣嘢一定要講嘅就係意大利好多球會，如果你未知嘅話，應該我話埋俾你知，佢哋嘅管理上面好多都係好守舊、好保守，因為其實。好多意大利球會即係而家都奉行緊係家族生意啦，譬如 過往就多啲，而家慢慢 係啦，漸漸開始少緊、減少喎。但係一路嗰個家族性嘅生意咧，令到球會嘅一啲譬如話股權啦、資金啦，唔會咁輕易流露喺我別人嘅手上。即係譬如大家近期可能睇到新聞啦，即係講 AC 米蘭啦，都係 貝魯 斯幹嚟啦嚇。咁佢自己其實想將自己手頭上嘅股份。賣少少嘅，但係又唔係賣曬喎，依然希望掌控間球會。咁但係佢又同一時間要求買家點樣對 AC 米蘭有一個 嗰、那個見到嗰個方針喺度啦，見到嗰、那個野心喺度啦，咁所以令到AC 米蘭其實到而家遲遲都未能有喺呢方面有進一步消息啦，都講咗幾個月㗎啦，係嘛？ 係係，不過嗱，你話甚至乎而家 AC 等咩啊？就係等錢啫嘛嚇。咁嗱阿維講，即係你譬如同人哋丟嘅時候，我覺得就你去要求或者質一質對方，為你要點點點有個野心，或者你有個 agenda set 到出嚟，咁我覺得呢個好似某程度上帶點愛嘅，即係你就算嗰樣嘢放咗手都好，咁但你都希望間球會，譬如嗰陣時莫拉提放手，其實佢唔係好想嘅， 係啊， 其 實你見到佢真係好不捨，國米啦，咁多年嘅感情啦，十幾年啦， 係即係有無數嘅好好好好嘅管理同收購啦。講翻貝魯，佢真係嗱，而家個講法就係、是。佢賣完個股份，你計翻個比例，佢仲係仲想自己掌權啊嘛。 係啊， 係 啊。 咁呢個就係一個比較難搞嘅地方，即係你既然已經喺嗰個資金上面咧，即係容許我代 AC 米蘭球迷講一聲，即係而家喺個資金上面真係好缺乏，係咪？呢幾年點解啦嚇 ？AC 要個組軍方針要行到咁樣經常俾其他國家甚至乎其他球隊去揶揄啦但係即係當然側面咁睇就係阿家總好嘢啦，即係光頭佬好嘢啦， 加你 嚟 啦， 一個免簽嘅陣容啦，免簽得嚟其實又唔算一個好差，其實都非常之可觀嘅。咁係啦，即係有老有怨當中。 不過你講話再講翻 AC 米蘭做例子啦，講緊話免簽呢樣嘢，其實點解話我哋頭先一路都講話點解話管理不善呢？其實就係以及好多球會嗰個叫做 director 啦，即係叫做呢、這個叫球會總監、總經理咁嘅角色咧，其實佢哋係比較缺乏教育嘅，令到好多球會喺營運上面咧失去咗方寸。譬如大家我舉一舉啲例子出嚟，或者講一講啲球隊出嚟，你可能會覺得，咦，以前聽過，但係而家呢球隊去曬邊啊？科姆、麥西蘭，仲有萊切、摩德勒呢扎。其實全部都已經是落到去二丙，即是分別因為管理不善、財政問題、欠債諸如此類咁嘅問題，結果降下，即係俾呢個意大利嘅聯賽會就扁到佢落去二丙啦。甚至有啲球會因為即我哋最新鮮嘅例子就係帕爾馬啦，即係到而家仲未揾到去買翻隻手，係啦。嗰、那個嘅懲罰啦，可以話就係、是、會將呢個帕爾馬甚至會改埋名添，然後用一啲有帕爾馬式有帕爾馬牽連嘅新球隊嘅名字，即係譬如我舉個例CF 帕爾馬咁樣嘅，再喺意大利嘅低組別聯賽再打翻起上嚟。最好嘅例子就係、 是、二月科倫天拿拿波利嗰啲例子， 係啊係。仲有就係最即係今年啦，今年喺二月都有佩魯加，佩魯加都。喺升翻附加賽，而家努力緊啦，拼搏緊爭翻上嚟，升翻上嚟呢個意甲。但其實佩魯賈喺之前嗰幾年都係沉寂咗一段時間，即係沉淪到去意丙啊、意丁啊咁樣。結果就係你睇到呢啲管理唔完善嘅問題，令到好多呢啲昔日曾經喺意甲打滾嘅球隊咧，好多時而家落到去而家咁嘅田地。再你數翻AC米蘭。會發覺其實球隊好多冗員喎， 但係咧AC 個管理咧，我早排睇到一啲新聞就係、是、嗱貝魯其實是一個寶貝女嘅巴巴拉，佢嗱、 啊、 有啲人就話佢係阿維先用兩個字就讀書，即係讀書反而佢係讀得多，咁但係就擺咗佢係一個係咪副主席啊咁樣，即係類似呢個位置，咁咧就希望喺阿家總嗰度攞翻一啲權。咁咧就好似喺呢度就阿芭芭拉即係阿貝魯個女咧，就據聞咧就同阿光頭佬咧啲關係唔係咁好嘅。咁即係又喺呢啲咁嘅權鬥嗰度咧，又好似彷彿令 AC 米蘭嗰個發展咧又有一啲嘅阻滯。 係，咁跟住你再加埋喺呢啲咁嘅發展，可以話方針上面咧有意見不合嘅情況。 冇錯， 然後再去到引申到一隊球隊，譬如你喺教練上面你揾翻嚟嘅人選。再去到球員你翻嚟嘅買賣有意見分歧嘅時候，你一隊球隊如何能夠融為一體呢？即係講緊 AC 米蘭好多球隊好多球員，哇已經係被投還自散嘅。你嗰啲蒙達利、艾森、蒙達利啦，最深刻嘅例子應該一定係蒙達利啦。自己話自己 唔 係想踢 嘅啫喎，其實 係唔係？但係 未夠三十， 八四年 ，OK 係啦，咁啊即係都卅一啦。自己話自己唔想踢嘅，唔想再代表 AC 米蘭出場， 咁你跟住再養一紮嘅，唔好講話老兵啦，傷嘅傷，弱嘅弱，冇用嘅冇用，然後再加埋一紮借用球員借咗出去。嗱，呢個最明顯的例子就係帕爾馬啦，對波幾多個人啊？二百幾個人。呢啲到底係乜嘢嘅管理嚟咧？點解可以令到一隊球隊有二百幾人？ 嗰啲唔係阿都姐話齋賺得一蚊得一蚊，係我呢個球員我假設啦，即係十蚊買翻嚟，我如果能夠十一蚊買翻出去，即係我都叫有賺 OK。咁但係帕爾馬而家咩境況 OK？ 咁大家會有一個畫面。咁係啊，管理就的確阿房總講得啱。嗱，我先舉個例子，有巴巴拉，即係想阿貝魯想放落去啦，放自己個親生女落去啦。我自己就係羅馬 fans 啦，其實嗰陣時同樣係阿維所講嘅家族式經營嘅，即係新師爺爺啦，即係我哋俗稱啦家族。後尾佢冇即係老啦，開始病老啦，咁又係揾佢個女，都即係都羅斯拿新師咧入到去，正就係羅馬要一路變賣球星，即係嗰幾年嘅我哋講啲管理啦嚇，連同個球員逐腳好似都唔係好識啊，或者啊真係嗰啲嘢咁樣啊，咁都。所以我哋歌颂新師爺爺過往或者其他譬如莫拉提啦、貝魯佢哋過往對意大球會或者意大利足球任何嘅貢獻。咁但係而家係咪真係係時候呢個商業同埋足球掛鈎咗嘅時候， 即係金元足球要流入呢個球壇啦。 係啦，咁正正就係我想落去下一個，即係意甲衰落嘅原因就係因為意大利嘅經濟啦。即係其實嗱。我哋講翻好嘅時候，頭先我哋講過九十年代嗰個盛世，祖雲啦、米蘭雙雄啦，嗰陣時真係叫豪門啊嘛， 係啊， 嗰陣時嘅豪門即係嗰啲真豪門，基本上所有佢哋好嘅本土球員啊，少數出色嗰啲嘅外援啊，全部係你唔好理，即係佢用金錢收歸旗下先，即係佢用一個大嘅球會就透過收購好嘅球員去維持一個成績。咁意甲嗰陣時下游嘅球會，即係佢又透過出售一啲比較能力好嘅年輕球員去俾上面嘅球會。咁呢個佢哋就透過呢樣嘢去維持個球會嘅營運。即係呢個嗰陣時就會有一個供求嗰個關係喺度嘛。即係嗰陣時大家都仲 OK， 但係有啲人個講法就咩95年波士文條約啦，就將限制外援上場嘅機會呢啲咁嘅法例就打破咗。OK， 咁令到啲豪門開始揾一啲外援啊，唔再睇本土兵。咁呢個其實唔單係意大利啊，係咪？呢個其實牽涉 即係環顧叫歐洲球壇都係啦。 係呢個其實只係其一啦。波士文條例咁其實比較關鍵嘅就係嗰啲嘅列強咧就開始轉向收購外援啦，即係唔去或者個視野其實向得出咗啦。咁令到下游嘅球隊少咗一條嘅水路去營運佢哋嘅自己嘅球會啦。咁阿維你咪補充。 除了呢樣嘢，就令到亦都間接其實令到自己本國嘅一啲年輕球員啦，會唔會係剝削咗佢哋啲機會？ 我諗係都幾直接地剝削嘅，係啦。咁嗰陣時，我記得係歐洲足協仲想企得硬啲嘅，咁但係因為歐盟喺一啲法例上面其實都幾執著嘅，因為你知道其實而家歐盟個 idea 就係基本上想融為一個國家咁。OK， 呢啲比較深入。 因為係有一個數字啊，就係講緊上個球季嗰個數字咧，就係講緊綜合曬歐洲而家所有國家各地嘅聯賽，外國球員喺意大利聯賽嚟講係佔 54.1%， 係僅次於英超同埋塞浦路斯聯賽嘅啫，咁排喺第三位。咁另外本土佢話呢個青訓營出產最少嘅聯賽亦都係意甲，只係得 8.4%， 最多就係法甲嘅 23.6%， 即係講緊係差唔多成三倍。係 咯，法甲譬如嗰陣時荷甲啦，即係都係球星嘅搖籃啦，其實都大家都有。嗰陣時我記得嗱，又拆開啲，其實嗰陣時好多巴西兵係第一個登陸係登陸法甲。 系， 咁而家就輾轉要去東歐啦。嗰陣時，譬如西哨啊，嗰堆就係咁樣出嚟啦。講翻我哋呢邊意大利波，真係即係你經濟一差咧，千禧年打後意大利個經，嗰陣時佢哋歐洲嗰班大鱷有個叫維繳里拉嘅行動，即係嗰陣時意大利就未用歐元嘅，嗰陣時就貨幣 里拉啊， 係用里拉即係一夜之間瘋狂貶值啊。咁呢啲經濟咁即係連強隊都去到被迫出售好嘅球員嘅。啊、即係你呢幾年特別多例子啦，譬如拿波利嗰啲嗰陣時卡雲尼啊、拿維斯啊，一嘢俾巴黎買過去，即係佢 講完即係佢過完去之後，譬如華拉提呢啲啦，咁啊去曬法甲嗰邊，即係佢話嗰陣即係法甲 PSG 個環境仲已經係好過意甲添，係 俾得起錢，俾得起人工，咁你何來有冇轉投佢球會旗下嘅原因？ 係啦，咁係啦，咁啊去到你當你冇水嘅時候，嗱嗰陣時九十年代意大利球會叱咤風雲，老實講。其實呢個世界，我覺得啦，其實好多好球員咧係喺南美嘅。咁有一啲講法就係，譬如佢哋透過經理人啦、去做一啲嘅轉介，輾轉登陸歐洲嘅聯賽。喂，你作為一個經理人或者你做一個球員，你去幫個球員揾一個下家、揾一個買家嘅時候，咁你都揾一個出得起錢嘅，即係多過揾一個出唔起錢㗎。咁嗰陣時你意甲球會你又冇咗一陣真係好嘅球員介紹過嚟，係咪？咁呢度自己又蝕咗啦。咁你又基本上你都好似透過去賣球星、賣球員係嚟維持球會嗰個收入嚇。咁呢個其實譬如例子又有啦。頭先我哋講嘅拿波利，譬如近年我自己愛隊羅馬，喂大佬嗰啲拉美拿馬昆奴斯嗰啲踢一季好波可以3000万賣走，喂其實睇呢你咁樣講其實有幾個人？ 其實都仲有一個中下游中小型球會 烏迪尼斯， 係啦，都仲有一個比較我諗嗱，可能一講呢隊波之前，大家都會覺得冇乜微不足道嘅，但係一講呢啲例子嘅時候咧，大家又會覺得哇，原來係咁樣啊！就係、是、巴拿摩啦，講緊，即係講緊由帕斯，即係講今年就大巴拿啦，就佢其實就係兩三年前喺阿根廷嘅球會，咁啊巴拿摩以1200万欧元買翻嚟，結果轉下手嚟緊呢季，哇兩三倍嘅價錢去咗祖雲達斯。再數之前其實一路。卡雲尼、艾保、香南迪斯、帕斯托尼呢啲，全部都係一啲南美嘅球員啦，係咪？咁所以其實呢隊波即係講緊話喺南美，頭先安爺講話喺南美洲引入一啲年青小將，再轉個手去保持翻球會嗰個營運。巴拿摩係有佢嘅手。另外講翻頭先之前嗰個足球經濟論方面咧，好啦，經濟差，咁啊當然自不然有借錢嘅機會啦，借貸。有啲球會嘅負債，咁啊卒之搞到破產，然後破產咧就搞到頭先我哋數咗一扎球會，墨西拿、科目嗰扎要降班，所以其實所有嘢都有一個連帶關係，係一個循環，有因就必有果。 係咯，仲有其實有啲上翻嚟啫嘛，即係費倫嗰陣時大家幾傷心啊，同埋拿波利啦，即係而家係阿迪羅倫迪斯同埋達拉華利，即係兩個救翻佢哋上嚟咁。系咯，呢個就同埋嗱，講開錢，其實又扣翻去一啲管理嗰度啦。咁最後我哋阿維先有提及到嘅球場啦，你嗰啲球場係祖雲達斯，我據聞薩斯索羅嗰個球場都係自己嘅，咁係兩個。 其實薩斯索羅同烏甸尼斯都你可以話名義上係自己， 好似租99年係咪啊？係係冇記錯， 但係。唔能夠同祖雲達斯嗰個相提並論，就係因為佢哋唔能夠做一啲商業性嘅活動咯。即係咁變咗呢方面嗰、那個生計就唔可以好似嗰條水喉就唔可以好似祖雲達斯咁開放得咁充裕。 你如果即係嗱，佢哋嗰場唔係自己咁，其實屬於地方政府啦。咁佢哋你嗰啲收入又要去抽翻水啦，即係我哋逐啲講啦。咁好多嘢你都唔能夠真係 話事咁樣。 你張飛嗱，其實老實講，你意甲個 attendance 已經係一路降緊啦。你依度已經係越賺越少，你仲要嗰一橛，你又湧翻一啲去俾個政府，而個政府輾轉咧，佢個政策又唔係扶植翻你嘅。咁呢個就係一個都幾惡性嘅循環啦。咁所以都係時候向啲美國佬即係最後都要靠美帝出手啦。美帝出手就羅馬啦，即係而家就屬於意甲小部分已經外資咗嘅球隊，的確係一個出路嚟嘅。咁你睇到其實哇嗱，你唔好理今年嗰單敗過早年，但係佢真係開咗一啲即係起碼開咗 Facebook 啦，官網話俾你聽，以前英文官網都冇啊！你上官係嘛？你知啊？連嗰啲你上啲球會官方網站 都係意文嚟， 意大利文。咁即係你呢個係咪有少少好似我以頭先講嗰只我係要用意大利文啊？係咪？我係唔中意用英文，所以嗱。你講開 係嘛？ 唔係你講開唔學英文就好多意大利球員外流，又係因為個語言問題係咯。咁即係呢個又係意大利人嗰啲性格，有冇講錯嘅 ？OK， 咁呢、這個係啦，啲有少少性格關係係咯。 即係講講個未來前景又點咧？即係頭先我哋就一路分析過，到底 講緊條數就咁計啦，三至四年啦，係咪？咁但係前景其實我哋係咪真係做到啦？哇！我哋而家已經講到話係我哋啦，唔係講緊意甲啦。 唉，唔係我哋係我哋係 我哋就係意甲啊！ 我哋主我哋呢個意甲中環嘅節目係的確係從意甲或者意大利球迷嘅身份出發，冇錯。嗱，我哋嗱而家最後一個環節就係講緊其實意甲我哋代表意甲出去嗰啲球會咧，究竟有冇個競爭力咧？即係嚟緊喂，嚟緊嗰幾年啦。嗱，祖雲達斯雖然嗱派魯就講到明啦，如果今年係能夠捧起歐聯嘅話，佢就唔喺即係有機會離開祖雲達斯啦。咁沙維又應佢一句好撚好笑，沙維就話有啲記者問佢，即係巴塞對祖雲達斯啦，即係決賽派魯話捧咗歐聯就唔會離開祖雲達斯啦嚇。咁沙維就其實我想派魯留低咁嗱，咁係OK 嗱，祖雲達斯其實而家嚟緊幾個方針就係要轉移翻派魯嘅重心啦嚇，咁呢個係第一啦。咁第二其實我覺得係 positive 嘅，我對祖雲達斯，因為其實你睇到佢除咗管理係上咗軌道之外，都係一個長遠嘅 agenda 啦，即係特別喺個球員方面啦。你睇到而家今年祖雲達斯前面就叫迪維斯帕、摩拉達，後備有路蘭迪加埋個契仔馬提，仲有三個都未嚟添啊！迪巴拉未嚟，沙沙都係祖雲達斯借過去，再加埋呢個貝拿迪，一人一半擁有權，其實都祖雲其實出少少，我諗千零萬，其實都阿薩斯索都放嘅，幾大前鋒都未上陣啊，係嘛？即係講緊全部都係90後嘅財進， 就算唔上位，轉個手賣翻出去，亦都有一筆盈利。 係啊係啊，仲要譬如 有市場啊嘛，佢哋 點解上年啊？恩莫比利喺拖連奴風山水，其實都係祖雲達斯係可以要， 係啊係，係 嘛？即係個擁有權其實都係可以，好似一半啊，祖雲達斯都有。咁係啦，咁啊仲有後邊呢個借咗安波利嘅盧加尼啦，即係又係話九四年，即 係意大利國家隊啦， 已經係好大機會係意大利未來後防嘅動量嚟嘅。咁所以即係祖雲達斯，我就唔係好擔心嘅。老實講，咁數落去羅馬嗱，羅馬就頭先提過嗰個管理係俾咗美國嘅財團啦。咁喺個資金啊，或者嗰、那個總之錢啊，老實講就唔係一個最大嘅concern嚟嘅，即係去到呢一刻。咁唯獨是就係喺個戰績嗰度嗱，今年其實都係俾呢個祖雲大拋嚟啦，去到歐戰就俾曼城叫緊緊壓過啦，小組賽。咁但係你睇到呢隊波咧，其實好似喺呢兩年俾加西亞，好似有啲啲去到一個位係停咗嘅。 係啊，譬如話之前講緊去到早十輪八輪之前，即係去到球季嘅中後段，已經係嗰陣時候，哇！連續係十場裏邊， 一五年開始， 即係講緊都已經係十場裏邊，佢又唔係輸啊，但係和得太多啦。唔想變咗好似唔上唔落咁，結果其實而家今年嚟到而家階段就都可以話攞緊第二位啦。咁即係嚟緊下年又會參加呢個歐聯嘅分組賽。羅馬睇落去而家好似係真係開始穩定咗落嚟啦。咁當然再睇翻下屆去歐聯嘅戰績係點啦。咁其實拿波里反而就可能有啲球迷會有啲失望，因為以佢哋嗰個班底啊。甚至或者你話教練嘅級數啦，講緊 係羅馬，我補充多一句啦。頭先祖雲達斯我就話係 positive 啦，因為佢哋即係要應付派有個重心轉移，所以我覺得祖雲達斯未來都可以八強嘅常客嚟嘅歐聯。咁嗱，羅馬其實嗱，因為佢隊波係好年輕同埋好新嘅，但係佢又係好似祖雲達斯咁，佢又要食住托迪退落嚟嗰樣嘢。咁但係喺個咁新嘅球隊都可以喺歐聯嗰度，其實都僅僅有機會出線嘅時候咧，咁我覺得再加以磨合咧，其實都有好有上升嘅空間。咁但係拿波里就一個變數。拿波里雖然佢哋係咪佢好似今日出咗單新聞，就話禮拜四會開新聞開個記者會。佢話唔係，佢話唔係 ，OK。咁但係賓尼迪斯走嗰個機會，我諗係即係佢回家翻翻皇馬個機會，其實極大 ，OK。咁但係嗱，馬沙利而家就未，暫時仲未有工作嘅。咁究竟會唔會揾翻馬沙利？因為嗰陣時都頗不歡而散下嘅。咁所以我覺得拿波利未來個變數咧，我自己幾擔心。 如果講到擔心嘅，拿波你已經擔心嘅，咁接住魯尼，米蘭雙雄就可能更加前景好似比我更加堪虞。 係啊， 其實嗱， 你講先。 嗱， AC， 不過我想講話前景堪虞，但係其實唔代表冇變數啊，因為講緊98年嗰陣時 ，AC 米蘭其實嗰個球季係攞第11名，但係之後佢哋係攞第一。 嗯， 咁而家盛傳緊話，譬如安塞洛提會唔會翻回家啦咁樣？嗱，佢自己個人就話否決咗，因為失步要做手上各方面啦。咩先嘛？當然， 咁阿加利哥、加利安尼又話去馬德里係旅遊， 係好多好多呢啲新聞啊！近排 AC 米蘭傳出過，至於國際米蘭，其實我自己有唔多唔少樂觀過 AC 米蘭嘅，我睇佢嘅前景，睇到隊波今年即係文斯尼上任咗之後，你唔好理文斯尼有几咁古怪，啲古怪啲调动调兵遣将有几咁神化， 嗯、 但系对波其实开始叫做执得正翻少少，嗰、那个起码嗰个主力嘅军容啊、阵式啊、结构方面咧都开始慢慢稳定翻上嚟。咁我觉得再俾少少时间佢喺下季叫做第一季嘅全季执教啦。咁睇下到时会系点啦。同埋其实讲到话国际米兰咧，而家嗰个即系一定要讲翻。聯賽嗰個形勢方面，因為幾微妙噶。嚟緊嘅星期六啊，即係呢個週末就會係修羅啦。咁啊，以及都係四大聯賽之中最遲修羅嘅聯賽嚟嘅。咁而家講緊除咗話歐聯席位嗰度啦，就剩翻拉素同埋拿波里之爭嘅啫。咁啊，拉素暫時係排第三位，領先咗拿波里三分。咁如果同分嘅話，喺意甲嚟講係計呢個對賽成績嘅。對賽成績方面，拿波利在首循環作客贏過拉素1-0，次循環呢就是今個週末了。 沒錯， 那就是說如果拿波利贏到拉素的話，計算所有對賽成績同分的話，拿波利是會拿到這個歐聯的，當然不是直接分組賽資格，是這個外圍賽資格。那這個是睇頭之一，來這個週末的睇頭之一。第二個睇頭就是講緊歐霸的參賽席位，因為近排可能意大利 fans 都會見到熱拿亞咧，就攞唔到嗰個歐霸嘅呢、這個歐洲賽嗰、那個拉神沙，即係嗰個參賽資格權嘅。咁因為佢哋就據聞係遲咗交嗰份文件，同埋係都冇一個冇申請到註冊到一個球場係可以供佢哋下年作為主場之用。而森多利亞佢哋就借咗一早已經借咗阿薩斯索羅嘅呢個馬比球場。可以用作夏季之用，咁所以森多利亞其實係有呢個嘅參賽資格。咁而家講緊，如果熱拿亞真係唔可以參加，就算佢排到喺聯賽第六位，但係如果因為最後佢哋上訴都唔成功，攞唔到嗰個參賽資格嘅話，嗰、那個歐霸資格就會又落一級，又落到去森多利亞。而邊雙，因為國際米蘭而家同森多利亞爭三分，即係話如果美倫森多利亞係輸，國際米蘭贏嘅話咧。計埋對賽成績，而家對賽成績大家其實係一樣嘅，因為國際米蘭兩個循環，國際米蘭首循環就贏過森多利亞，森多利亞次循環都係贏國際米蘭，大家都係贏一球嘅啫。咁得失球差，國際米蘭就好過森多利亞。咁所以如果國際米蘭係卒之最後同分，同森多利亞同分嘅話，國際米蘭係會攞到呢個歐霸資格。咁當然啦，都會取決於熱拿亞最後上訴成唔成功。所以係好多好多嘢要計算。 阿維，你有冇印象上年拍二馬排第幾？ 我冇乜印象，但係我就係知道當時帕爾馬因為財政嗰個問題攞唔到嗰個參賽資格。 帕爾馬排第六， 就變咗開年六。係啊， 上年帕爾馬排第六， 排第六， 係今年熱拿排第六。上年帕爾馬同樣係冇咗歐賽資格，今年熱拿， 哇！即係你想講係冥冥中有主宰嘅 ，OK 嗱，節目時間咧就一個鐘都啊都好快過， 我都好快 過，即係好似啊都其實有啲嘢、有啲嘢都講唔曬嚇。咁係啦，嗱其實嗱今集就第一集嘅意甲中環啦。嗱老實講，肯定就未去到盡善盡美嘅。咁如果大家 我都未夠喉啦， 係絕對未。OK 嗱，咁如果大家真係有一啲意見咧，即係可以積極去提出嘅。咁我哋暫時會用翻我哋熱血大球場嘅專業啦，同埋熱血大球場嘅群組，咁大家可以喺 Facebook 度 search 翻熱血大球場咧，咁都可以就可以收，即係穩定地收聽到我哋節目啦，同埋參與我哋即係各方面，譬如我哋節目嘅討論啊，入足球關於足球層面上嘅討論啦。咁依家其實揀定幾個 topic 俾大家啦，其實帕爾馬呢個 topic 都走唔甩啦。咁再加埋嚟緊，其實已經係冇咗嘅 Coon， 即係呢個一半用，其實由我以前一集講啦，嗱，即係我想講嘅名帥啦，即係意甲其實。 意大利球證我都想找一講一講。喂，你問你哥連拿係咪到而家大家都仲覺得係世界最好球證？早幾年羅石迪，而家利斯索尼，全部都係金哨嚟嘅。OK， 真係好想講，但係節目時間差唔多啦。我哋應該第一個月後喺呢個節目《意甲中環》再同大家見面。 最後提提大家啦，咁啊今晚嘅深夜時間亦都會有歐霸決賽啊，迪利普對住西維爾。唔好以為呢兩隊冇同意大利有咩拉楞，冇咩拉楞喎。西維爾其實早喺十年前開始有幾個意大利嘅技術型中場加盟啊，斯加連尼、古亞蘭迪、馬里斯卡，講翻個名係咪即係有啲有啲味道？ 2.9啊，今日 2.9啊，今晚西維爾迪利普咁啊， 千祈唔好錯過。 係啦，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